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我是修哥，其实我是大肥啦，欢迎订阅啦，like 追踪share课金给啲主持咯，等佢哋可以即係鼓励下啦。如果未网台冇辦法可以维到营生㗎啦。咁希望大家支持巴打台多啲啦。咁就节目要做嘅。咁黄昏流星群，咁可能仲有几个古仔啦。因为其实百几个嘅，咁但係都好似係啦，反应越来越差。咁可能我自己嘅能力有限啦。咁但係再睇下有冇其他嘅路可以做到啦，因为都其实做咗成60集啦，咁头尾三个几月啦，咁睇下条新出路又点啦，因为我个人嘅能力可能真係有限，咁但係都继续讲古仔啦。我收过一个政治人物，係一个问责官员，佢有段喺外界睇到嘅美满婚姻，屋企即係外家好有钱，支持佢一路爬上嚟。但是呢两夫妻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各有各做。我收过一个很踏实的人，不停向上拼搏，而他太太名流即是女性的社会上高，譬如好像很多慈善机构啊，很多妇女会啊，那呢都是一个干事形式，那么做很多的慈善活动，那是一个名媛来的。那但是这几年两公婆就很少行开行埋，也都很少一起去旅行。因为修哥做了问责局长已经3年了，他是最高口碑的，最肯落去听人讲意见，亦都最了解人市民的需要。很多时候出席很多的会议，一个人连侍从啊跟班都没有，就自己单枪匹马地去。那有个细路仔，个细路仔读紧中学，好鍾意打游戏机，从来都唔听阿修哥讲嘢嘅。修哥只係语重心长，有时同佢闲聊几句，咁就係咁样。佢唔係一个严父，咁但係始终都好啦，去到呢啲位置，即係仔大仔世界。今日佢受到个邀请，就係佢一间細路仔读嘅中学就邀请佢出席一啲宴会同埋一个演讲。我修哥应承咗，因为啱啱好有空，咁呢就问个太太，咁太太话唔係啊，我要出差，我要去外国，咁唔单陪你。既然係咁，修哥提早咗2日返到佢儿时住嘅地方，喺嗰度租咗间酒店，佢想自己零零静静放两日假，咁亦都冇带任何人，直到嗰日学校嘅演讲。佢戴咗口罩，着住啲运动衫，呢度行下嗰度行下，回忆起细路仔嘅时候，尤其小学高中嘅时候，行到间饭店食饭叫咗个晚餐，正在享受嘅时候，见到个服务员行緊过嚟，即眼望落去系静子。静子系佢初恋女朋友，大家读緊中学嘅时候手拖手初吻 系咁多啦。纯纯嘅爱情喺嗰阵时，因为家庭环境同埋各样嘢嘅事情，一个读大学，一个高中毕业之后就要投向社会，两个人分开咗，各自有人生嘅路。两个人相视一望，大家都认到大家。倾谈起上嚟嘅时候，相约咗落班十点钟之后去饮杯咖啡。去间咖啡室，两个人倾起以前初恋嘅点滴，学生，大家倾得好兴奋，好开心。倾到十一点零钟，你住边度啊？好近啊，附近。既然系咁嘅时候，我送你翻去，接咗架的士。想上车嘅时候，静止拉住手嗰只手，不如唔好翻到住好嘛？谂住去边啊？静止指住望一望，跟住就向住一间宾馆行咗过去。两个人喺嗰度发生咗关系，系啊，发生咗关系，事隔咗三十年，两个人再走埋一齐，做完之后，修哥见到静止好多个身，好多个伤，大家讲紧自己而家嘅生活。呢次系修哥第一次出轨，之前从未谂过，佢唔知点解冇一啲罪恶感都冇。见到静止周身伤，佢问佢：我结过三次婚，第一个系人渣嚟嘅。呢一个好勤力做嘢，好彩冇细路仔。佢一唔开心，佢就翻嚟打我。有冇嘢帮到你啊？都冇啊！你咧，夫妻生活比较淡啲咯。男尊女卑喺我哋身上系唔啱嘅，系女尊男卑吓、啊。因为咧，始终都系一个千金小姐，同我哋呢啲爬上嚟有啲唔同咯，格格不入。但系咧。佢帮咗我好多事情嘅咁，两个倾完之后离开咗，收哥坐的士送阿静止翻去，跟住同佢讲：听日我翻母校演讲，你会唔会嚟啊？我谂好多旧同学都会出现嘅，我都会嚟嘅吓，到时见啦咁。讲完之后，收哥翻咗酒店，第二日食完早餐。穿起佢嘅西装战衣翻到幕后演讲，好多旧同学上嚟同握手，佢但系冇办法见到静止，去咗边呢？究竟发生咩事啊？话咗嚟噶，讲完之后佢翻酒店收拾行李，谂住第二朝早一早就上班，然后翻屋企。睇到新闻见到静止，原来有单凶杀案。静止的先生死了，而静止被人拉了，他是嫌疑犯。收稿很紧张，全身毛管冻晒起嚟，即时利用他的局长的身份去警察局去询问一些事。原来静止在昨晚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他先生在他家门口被人用砖头从后剥碎了个天灵盖，过了身，而静止是全身染晒血的。阿修哥整个人毛管冻晒，会不会是我昨晚送阿静止回家之后，我离开了，他老公看到我送他回去，发生争执，静止打死他，会不会？很多的疑问。修哥回到上班的时候，他很多的会议他立刻全部暂停，打电话给他太太，他太太没接，再打没接，他不理得那么多。第二天再开会的时候，心不在焉，他公然说：对不住，我准备得不好，个会要下次开。哇，当时很多的立法会议员吵得很紧要，但冇办法，佢心冇办法静落嚟。究竟系咩回事？翻到去 见到个司机，同个司机倾开，跟住问你知唔知太太几时翻？应该听日啩？你唔知道咩？佢话佢去外国有啲宴会要出席，但佢冇同我讲几时翻，听日啦。我收哥个心好忐忑，唔知点样做。嗰晚一个人开始饮啤酒，佢饮啤酒嘅时候，眼前一亮，佢见到佢太太。佢太太啱啱离开呢间酒吧，手拖住个男人，佢唔系听日翻咩？有外遇，但系收哥个心一啲都冇觉得愤怒同埋成，个心反而平静，因为佢觉得佢同佢太太其实两个人系冇乜感情。而家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系想知道情节点，去揾，卒之见到警方，警方话你不能探佢，因为佢系嫌疑犯。问咗好多问题细节，原来发觉咗佢先生死嘅时候系一点钟，一点钟。收哥就是他静止的不在场证人。收哥嗱嗱声讲，那时候静止跟我一起，你讲啫，你俾我见下佢啦，唔能够俾佢见，唔能够俾你见佢。点解？佢杀人嫌犯，你系唔能够见佢，即使你而家系做局长都好，你将我呢个消息传递俾佢。传递咗之后，静止依然坚持。嗰晚佢瞓着咗，瞓醒嘅时候行出门口，见到啲怪声，见到佢先生倒卧血泊之中。跟住佢出去抱起佢，睇下佢点样，然后知佢死咗，打电话报警。可能静止唔想连累收哥，收哥觉得人命关天，唔可以系咁样，招聘咗律师。去见政治，然后收哥同晒佢自己身边所有人讲，佢打算为呢个女人作证。喂，以后唔使捞噶咯，唔紧要啊。做人去到呢啲位置，应该讲翻个人话，因为我系人。呢个世界无分蓝黄，只有黑白。做嘢讲良心嘅啫。他是没有杀人的，我一定要为他作证。找律师跟阿静子讲，而收哥自己在警署那里做了笔录，做了所有的事。静子知道收哥为了救他，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，自己的官位都不要，喊得好好紧要。然后是那晚我跟他一起。呢件事雞仔咁密，鵪鶉咁密都冇出仔，即係雞蛋咁密啦。對唔住，講錯。傳媒嗱嗱聲嚟到，收哥企喺度同當眾道歉，係我出軌，我做咗啲咁嘅事，但係咧救人要緊，我打算辭職。呢句說話晴天霹靂，佢翻到屋企，佢太太話：我咩面都俾你丟盡。兜巴打过去，跟住系咪要离婚？除咗离婚，我仲可以点做？咁阿仔跟边个？梗系跟我啦，我唔会俾佢跟你嘅，跟你有咩前途啫？冇问题，我祝你同你嘅男伴啊以后生活愉快。收哥太太打咗个突。他知道收哥就笑，然后走去摸摸仔的头，世事就是这样的了，你妈跟你讲了的了。是啊，爸爸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打游戏机，我以后少打啲，或者我不打，做你自己得的了，我会成日来探你的，或者我搬了之后呢，我给个地址你，你过来找我啦，好吗？个仔双眼通红，揽住阿收哥， 修哥从来唔知道佢嘅仔系咁爱佢嘅。喺呢一刻，父子之间嘅隔膜冇咗，执晒嘢之后，警局传来消息，喺嚿砖头嗰度揾到个指纹，根据指纹追出到凶手，亦都证明咗呢件事完全唔关情之事。修哥所做嘅嘢好似系多余嘅，但系修哥觉得做人就应该系咁样。冇办法，今日修哥直头走去拘留所接阿静子，静子一走出嚟，好多嘅镜头影住，修哥走埋去就揽住阿静子，静子系咁喺度喊，跟住修哥 book 咗架车，两个人就上个车，送咗静子翻屋企，然后修哥就翻酒店。收哥揾地方，揾地方，冇办法，因为始终都要既然辞咗职，啊，已经开始休假啦，啊，咁啊计数，咁生活担唔担心，亦都唔担心，吓，啊，因为做咗咁多年，自己手头上多少啲积蓄，亦都有多少投资，你今日揾到间屋都几奇理，先租咗落嚟，然后谂住。再找一个长久的居所，他叫了静子来看，静子望着他，其实这个地方都不错啊，是啊，我们有的时间可以慢慢地决定，你不后悔，后悔什么？过去三十年你一手创立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，有什么后悔呢？人生本身就是起起伏伏，有高峰有山谷，有高有低，呢啲先係人生啊嘛。你讲得有道理，我而家虽然冇咗地位，冇咗钱，同埋冇咗家庭生活，但係另一方面我得到咗我嘅爱，贫穷同有大把嘅时间。静止不停咁笑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